伤心就伤，至少为自己疯狂一回，管他危险会不会出现。一大清早就在天上飞，迷失之后也不会太疯狂，陪伴我的是你那种笑容。放松哭泣之后别想太多，迈出第一步，就算这段铅笔也要画出新的明天。终于有时间勾画我的世界，闪电的顶端，彩虹的后边，想到哪里轻松实现。终于要兑现童年时许下的心愿，世界在改变，梦想却不会变。好事不会随时都出现，坏事却接连不断发生，好在同伴随时会出现。天气预告从来不相信，晴天也有下雨的地方，明天蔷薇花瓣照样会开。放松哭泣之后别想太多，迈出第一步，就算这段铅笔也要画出新的明天。终于有时间勾画我的世界，闪电的顶端，彩虹的后面，想到哪里轻松实现。终于要兑现童年时许下的心愿，世界在改变，梦想却不会变。彩虹的后边，想到哪里轻松实现。终于有时间勾画我的世界，闪电的顶端，彩虹的后边，想到哪里轻松实现。终于要兑现童年时许下的心愿，快带上你的微笑，跟我挣脱地平线。